第34集。救护车驶入医院大门，直直地驶向了急诊楼前。 到了， 工作人员都迅速起身走过来，从孟昭手里接过了陆时琛，动作迅速地把他抬出了救护车。 让下让下让下， 快！ 病人在哪儿？ 急诊科已经提前备好了病床，几个工作人员将陆时琛转移到病床上，快步推着他去了手术室。 快快快快快快！ 而孟昭也跟着下了车，一边快跑着跟上病床，一边看着躺在上头的陆时琛。病床上的陆时琛闭着双眼，面色平静。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后，陆时琛被推到了手术室。 哎，病人正在急救，你不能进去。 手术室的门重重地合上了，孟昭被拦在了门外，各种仪器的滴滴声也被封禁在了屋子里。走廊里，医务工作者行色匆匆，孟昭站在急诊室门前，盯着门上亮起的手术中这三个字。他几乎是无所适从地站在那儿，陪着他的就只有走廊上巨大的空旷。孟昭觉得腿有点软，头晕，站立不稳，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。他坐到靠墙的那排长椅上，对着空气愣了很久，然后长长呼出一口气，把脸埋在了手心里。 都等过了一个冬季，心存侥幸，你却没声音。我把遗憾一遍一遍翻来覆去看奇迹，又错过了一个夏季，换来黎明然总是叹息。 这是孟昭人生中第二次焦灼地等在手术室外，上一次是他11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正在学校上课，警察局忽然来了人，把他接到了医院，说他的妈妈在追捕罪犯的过程之中出事儿了。孟昭打小就懂事儿，他就坐在手术室外安静地等着，一声也不吭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那场手术足足持续了8个小时。据主刀医生后来说，手术时间之所以那么长，是因为他妈妈孟静的求生意志非常强烈，有好几次就连医生都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他却奇迹般的又恢复了生命体征。但是孟静的伤全都在致命的位置，就算他拼命的想活下去，但是命运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当时的徐局还是孟静的同事，他事后对孟昭说： 哎，小昭啊，你妈妈为你撑了8个小时，从现在开始你也要为她勇敢地活着。 孟昭后来一直都记着这句话，也记得自己坐在手术室外从天亮等到天黑的情景。所以之后无论他陷入什么样的处境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他都会咬着牙拼命地撑过去。但是陆时琛，孟昭的脑海之中又浮现出陆时琛看向他的那个眼神，平静到无波无澜，像是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，像是对他来说死亡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解脱。 为什么要在那一瞬忽然冲过来？明明现在躺在手术室里的那个人应该是我自己。 孟昭煎熬地听着手术室内隐约传来的仪器声响，孟昭难以想象，如果医生从手术室出来， 像当年告知梦境的死亡一样，对自己先是摇头，然后再说抱歉，那么自己该如何接受这个消息啊？一名护士一路小跑着过来。 孟警官，手术需要亲属签字，您有没有病人亲属的联系方式？ 孟昭将头从手掌中抬起来，声音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 有。 他的眼睛里几乎布满了红血丝，护士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，愣了愣才说， 啊，因为情况比较紧急，医院就先为病人进行手术了，但还是希望病人家属能尽快赶过来补签一下。 好，我这就给他爸打电话。 啊，还有就是陆先生的身份信息也需要提供一下。 护士把手里的衣服递给了孟昭。 啊，对了，这是他身上穿的外套，您看看能不能帮忙找一下。 哦哦。 孟昭用力地捏了捏眉心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他站起身接过陆时琛的外套。外套已经被血浸透了，以往陆时琛的身上总是弥漫着一种很淡的檀木香，但是如今那个味道已经被浓重的血腥味给遮盖住了。孟昭在陆时琛外套的兜里没有找到身份信息，只摸到了一串车钥匙。孟昭把车钥匙拿在手里对护士说， 兜里没有，我让人去他车里找找。 啊，好的。啊，还有就是您知不知道病人之前有没有其他的病史？ 他会间歇性犯头疼，疼起来昏天暗地的那种。 孟昭想起陆时琛在自己面前犯的那几次头疼，短短的指甲陷进到手心里。 还有他十岁的时候也出过一次车祸，患了应激性失忆症，至今也没有想起十岁以前的记忆。 护士把孟昭说的内容全都记下来，又看向了孟昭的手臂。孟昭手臂上被玻璃划了一道长并且深的伤口，已经凝成了血痂。护士好心地提醒道， 哎，孟警官，您要不要先去楼下处理一下手臂的伤口？ 等手术结束吧。 啊。 护士走了之后，孟昭给陆承泽打了个电话。已经是凌晨了，陆承泽估计睡下了，电话里的嘟嘟声响了好一会儿，那边才接过来。 陆叔，陆时琛出车祸了，正在抢救，具体情况等您过来再说吧。您先过来给手术签个字。对，在中心医院。嗯，我就在三楼手术室门口等您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又给留下处理那起车祸事故的同事打了电话，让他们找找车上有没有陆时琛的身份信息。十几分钟之后，同事赶过来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了孟昭。 孟队，那辆车被撞得太严重了，不一定能不能修好，我把储物箱里的东西都取出来了，您找找看里面有没有身份信息。 哦，好。 还有孟队，那个卡车司机当场死了。 死了？司机身上发现线索没？ 好像是发现了手机，出事之前那手机还跟一个号码通话了三次。哦，对了，兵哥已经去调查那个号码了。 嗯，我知道了，让兵哥先负责掌控现场吧，这边手术一结束我就过去。 因为那场突发事故和陆时琛惨重的伤势，眼下孟昭心力交瘁，根本就没办法把精力集中到案子上。